这我告诉你们，皇军饶不了你们， 给我捆上， 是弄到一边去， 走。混蛋，把给俺路，混蛋， 闭嘴，猪鬼， 吊屎棍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。 来人呐， 哟， 把这嘴捆上， 混蛋，把给俺路， 闭嘴， 混蛋。 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。 大太君，大太君， 将门带集合。 내가너태그전부털어해줘 把枪放下 너태그어시더그래 어시더그래 毛利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哗的一声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一个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镖师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跟上， 金贵儿，一起盯住门口的哨兵。 好的。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！我就不信我只 能揍 你！把盖亚路， 局长。我是孙定邦，快！ 大家别出声， 都别吱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快， 跟着走，快点， 跟紧点。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好 好。墙上翻过去，跟进。

刚才播送的是故事影片《烈火金刚》上集《孤胆英雄》的录音剪辑。影片根据刘流的同名小说改编，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设置，编剧江浩，导演何群、江浩，作曲赵继平。剧中主要演员申君仪、宋春丽、梁天、张晓光。节目编辑制作慎宇，解说黎昌。 我们将为您播出下集，欢迎朋友们到时候收听。好朋友们，再见。